朝鲜的江西矿泉水厂新建一道年产能力达数千吨的桶装矿泉水生产工序，实现矿泉水产量提高到 1.2 倍。该厂新设洗涤工序减少了电力消耗，大大提高了杀菌能力，而且在联合生产系统中确立桶装矿泉水生产工序的可编程序逻辑控制系统，来实现了无菌化和无尘化。江西矿泉水对肝功能障碍、肥胖症、糖尿病和消化器官疾病等特有疗效，在国内外享有盛誉。